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是显现后第四主日，在教会年我们也就是在显现期这个节期。那么我们在崇拜还有查经安还没有机会谈这个显现期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今天在这个正道前面的部分我要简单的介绍这个显现期。教会年的第一个节期是降临期，在降临期我们思考耶稣如何将来要来临，所以就是降临期。我们纪念耶稣第一次来临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盼望他第二次的来临就是在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么教会年的第二个节期就是圣诞节期。圣诞节期总共只有12天，就是 the 12 days of Christmas， 12天。那从12月25号圣诞节那天开始一直到1月5日，接下来就是显现期。在显现期的时候我们思考耶稣2000年前在世界上的时候如何彰显，如何显现他是上帝的儿子，也是基督弥赛亚，我们的救主。显现期第一日总是1月6日，无论是礼拜几，那天就是显现日。有些教会在这个日子有特别的崇拜，就是显现日的那时候崇拜。在显现日，教会纪念从东方来的天文学家或者博士，他们如何来到伯利恒朝拜小婴孩耶稣基督。接下显现日之后有4到8个主日在显现期。第一跟最后一个主日都纪念一个特别的显现。在第一个主日教会纪念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如何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落在耶稣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显现期最后主日有类似的显现，就是耶稣在高山上变了形象，天父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在显现期中的主日，我们就看耶稣如何用不同方式来显现他是上帝的儿子，也是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刚才所唱的圣诗也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显现期的总览，所以我想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所看的圣诗127首，就复习一下这个显现期所包括什么。可以打开歌本127首，那第一节主要是关于这个显现日我们所纪念的这些三位天文学家或者我们通常说博士如何来朝拜耶稣在伯利恒。第一节，起来赞美主耶稣，感恩歌声同唱和，明星导引众博士，万水千山来寻访，大卫苗裔发心知，在伯利恒救主降，太初有道，道是神，为仗神哀甘为人。这是第一节关于三位博士就是显现日所发生的。那第二节开始是提到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第二节，约旦河畔主显现，先知祭司君王尊，所以耶稣来就是当我们的先知，当我们的祭司，当我们的君王。那在他受洗的时候就很清楚，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所拣选的，为了当你们的先知祭司跟君王。好，接下来继续这个第二节是提到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拿，应该是迦拿不是迦南，应该是迦拿一个城市，他行神迹，他参加一个婚宴就那时候他们的酒用尽了，没有酒，所以他们就请耶稣解决问题，其实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请他解决问题，然后耶稣就把水变成酒，而且这个酒是非常好的酒，所以这个主席就说啊，你把最好的酒留到最后，通常最好的酒是先摆，那就是次等的才摆，但是耶稣所变的酒是最好的， 留到最后。所以第二节继续啊，第二行，道成肉身，真理彰，清水变酒，全能显。迦南应该是迦拿，婚宴行其事，竟将美酒最后献。太初有道，道是神，未彰神爱，甘为人。好，第三节提到很多耶稣所显现的，包括他医治疾病的人，也把一些污鬼从人身上赶出来，还有他赦免人的罪，就是彰显他是上帝，是我们的救主。好，第三节，上帝竟胜恶魔头，征战当中显光芒，罪债赦免，病医治，生命更新，赐平康。神的旨意多恩慈，愿把逆境变康壮。太初有道，道是神，未彰神爱，甘为人。好，第四节呢，是关于耶稣第二次来临。那通常在教会年显现期，我们不会思考耶稣第二次来临，那个主要是降临期，还有是那个教会年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考虑最后的事情，就是耶稣再来。但是这首诗歌把这个耶稣的再来放在最后一节，因为这是最大的、最清楚的显现啊！他再来的时候会很荣耀的显现，让我们看出真的他是上帝。所以第四节说，那日心醉天遭劫，日月昏黑暗无光，基督有如电光闪，荣耀光辉众仰望，胜利号筒响宇宙，万民得见神子降。太初有道，道是神，未彰神爱，甘为人。所以这首诗歌当作一个很好的总感，关于显现期的内容。那现在我们就换到我们今天福音书的经文啊，就是第四主日显现后第四主日的福音书经文，是记在马可福音第一章21-28节。那因为这段不是那么长，所以我想现在再念一次。但是当我这次念的时候，请注意，在这段耶稣是彰显什么，他显现什么，我们学到什么关于他。好，第21节开始，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很惊讶，一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好，在这一段耶稣彰显什么呢？大概可以讲很多不同的，但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这个，耶稣彰显他的权柄，他的教训，他的道是带着权柄的。百姓两次就提到这个，他们说耶稣的教训有权柄，这种权柄也包括当耶稣用他的话来吩咐污鬼从人身上出来，耶稣一吩咐，这污鬼就出来，他必须出来，因为耶稣的权柄。像同样的污鬼所说的一样，耶稣就是上帝的圣者，是上帝神圣的爱子，因此他的道肯定是带着权柄的。耶稣和他的道2000年前是有权柄的，今天他的道也还是带着权柄。但是我们真的相信这个吗？他的道是上帝的道，是带着权柄的，但是我们真的尊敬这个道吗？我们真的看重这个道吗？我们真的常常天天跟这个带着权柄的道有接触吗？2000年前的百姓很稀奇耶稣的道， 他们很惊讶他的道是多么的带着权柄的，我们有吗？或者我们常常认为他的道圣经只是一些死的黑字在白纸上，没有什么权柄，没有什么力。2000年前的乌鬼连他们都知道这位有权柄的耶稣是上帝的圣者，今天的我们当然知道耶稣是上帝神圣的儿子，但是我们常常没有以敬畏的心读他的话，也向他祷告。2000年前的百姓因为耶稣是多么有权柄的，他们就把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今天的我们反而常常胆子很小，不怎么敢跟别人分享耶稣和他带着权柄的道。教会的确是个病人的医院，我们都是罪人，都是病人。我们每个礼拜来到教会，主要也是为了我们，也是因为我们需要得到医治，我们需要我们的罪得赦免。这里这个地方也就有我们所需要的赦免，这是肯定的，因为这里有耶稣的权柄。是很有意思的，耶稣自己如何形容他的权柄，我们现在看一下几个例子。第一，显现后第七主日的福音书经文是马可福音2:1-12，在这段经文里面，一个瘫子的朋友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要耶稣医治他的身体，使他能够行走。但是耶稣第一句话跟这个瘫子所说的是，小子，你的罪赦了。站在旁边的几位文士，他们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人赦免罪，只有上帝能够这样做。接着圣经继续说，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就是耶稣自己，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就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那么这段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耶稣说他有权柄做什么呢？他说他有权柄赦罪，并且耶稣用他的权柄赦罪比医治人的身体还重要。2000年前，耶稣用他的权柄赦免那瘫子的罪，他今天也用他的权柄赦免你的罪。好，我们继续看耶稣说什么关于他的权柄。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10章，这章都是关于好牧人耶稣。在这章里面，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很有意思，耶稣说他有权柄舍他的命，他用他的权柄来舍他的命，为我们迷失的羊，有罪的羊舍他的命，他也有权柄把他的命取回来，就是复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为了用他神性的权柄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舍他的命做了你的赎价。好，最后一段经文也是在约翰福音20章，当复活的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在这一句话，耶稣就把赦罪的权柄赐给他的门徒，也赐给整个教会，也赐给今天的教会，也赐给 这个教会。因此当我今天早上对你们说，我奉父子圣灵的名赦免你们罪的时候，你们的罪真的是蒙了赦免。耶稣自己就在用他的权柄赦免你们的罪。那我自己不是耶稣，我本人跟你们一样只是平凡的罪人而已。但是当我这位受召而立的教会的仆人，当我以这个职位的名义使用耶稣赐给他教会的权柄赦免你们罪的时候，你们的罪真的是蒙了赦免。今天你的罪是蒙赦免的，你忽略上帝带着权柄的道，你不尊敬耶稣和他的道的罪，你不怎么跟别人分享耶稣和他带权柄的道，这个罪，这些罪都蒙了赦免。今天早上耶稣用他带着权柄的道赦免你们一切的罪，你得了释放，你有个新的开始，你现在可以放胆地过你的生活，你可以注重耶稣和他带权柄的道，你可以跟别人分享耶稣和他带着权柄的道。我们就去做，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